赵岩同志，哎，你听我说，赵岩同志， 那我的车，哎，上手嫂子，你小排量的飞机在那儿呢，再见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周伟、句号、韩雪合作表演的小品《街头卫士》的片段。如果说交警是公路上平凡劳动者的代表，那么广大的铁路工人就是默默无闻的铁路劳动者了。在中国有很多地处群山峻岭当中的边缘小站，不少的铁路工人就一直驻守在那个地方。除了做好日常的铁路和桥梁的维护工作之外，每年的春秋两季，职工们要对铁路旁的大山进行检查，清理活动的石头。汛期到来的时候，他们还要担负起看守危石的任务，以避免活动的石头在雨季落到线路上，影响行车的安全。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，而且很单调，但是他们却从没有后悔。每天看到火车安全的通过，他们的心里就会有非凡的成就感。除了偏远小站的铁路工人之外，负责修造铁路线路的工人也是相当的辛苦啊。下面呢，咱们来听一段侯耀文、石富宽合说的相声《京九演义》的片段。 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，哦，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，战斗的集体，哦，没有这个集体，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，哦，没有集体的力量，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，哦，没有集体的力量，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，哦，没有集体的力量， 等会儿，等会儿， 怎么了？ 还有塌方呢？ 对了，有塌方。 这样啊，哦，前面那爱怎么说怎么说，哦，不管了啊。 你怎么不管了？ 重点就说这塌方。 为什么？ 嘿，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。 哎呦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怎么就喜欢出事儿的呢？ 不是，因为那观众他没见过塌方。 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？ 对对对，哦，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。 哦，我给你说说吧。嗯嗯，同志们，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。 哦，你也知道害怕。 对了，我们也是人啊。嗯嗯嗯。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。 那您怕的是？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。哦。那天中午一点多了，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。嗯嗯。我说同志们，休息休息，吃饭吧。哦。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咔嚓一声。 怎么了？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。哟。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。 还有水呢？ 冰凉冰凉的水，一会儿就齐腰深了。哦。我说同志们呀，注意保护扁枪啊，这个扁枪一倒了，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。哎呦，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，就听咔嚓一声啊。 又怎么了？ 塌方了。哎呦，当时那个石头子啊，砸得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。 是。 那个石头粉的呛得两眼睁不开呀。嗯。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。嗯。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。 你等会儿。 我当时我你别等啊，这个就塌方要紧。 我给你打点事儿。 你什么事儿？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？ 多大的吧？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。 哎呀，到处都是。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，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。 米缸那么大的， 一块挨着一块呀。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， 那简直就是，你是饿疯了吧？你是 什么叫我饿疯了？ 不是，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？你，啊， 不是，我就是意思问，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？ 有大块的。 有啊。 我抬头一看，啊，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，同志们。嗯，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。哎呦，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，我们工人就完了呀。 多大呀？ 哎，这块石头啊，横着倒有七八尺，立起来倒有一丈长，三五千斤打不住，七八千斤还不让。 凉了个凉了个凉了个凉，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。 不是说山东快书，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，同志。 行了啊，这段啊教我了， 教你了， 保证精彩。 你做帮忙吧， 你得这么说。 怎么说呗？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， 对了，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， 是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。 没错，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？ 什么样？ 那真是高的高，矮的矮，胖的胖，瘦的瘦，黑的黑似铁，红的红似血，一个个太阳穴鼓着，眼珠子瞪着，脯子肉翻着，腱子肉绷着。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， 手拿工具，力争不强，为了提早完成工期，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。 太对了。 干着干着，就听有人喊道：“不好！”嗯，要塌方。嗯，喊话的是谁？ 谁呀？ 不是别人。嗯，正是李铁柱。 我喊的。 只见他，嗯，扔下手里的工具， 对， 大喊了一声：“妈耶！快跑吧！” 打住吧！ 怎么了呀？ 我问你，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，是我呀？ 你呀？ 我呀？啊！我是大伙的头头啊！这塌方了，我领着头往外跑啊！ 不是，你跑外边扛木头，扛木头抢险， 不对吧？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，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？你看看， 啊，他是这么回事。 怎么回事？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啊有位女同志

出些主意，多多多多出一些个性和成果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